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小朋友们，今天呀，我们来讲《毛毛虫阅读花絮之女巫温妮》的第三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高高加油》。对于高高一家呀，妞妞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的身影从去年起就时常会出现在七彩童年俱乐部举办的各种活动中。在妞妞的印象里，高高是一个非常文静内向的小姑娘。还记得高高第一次来参加毛毛虫阅读班的时候，还因为一下子见到了那么多陌生的面孔，哭过鼻子呢。而半年之后的今天，当妞妞在新一期的毛毛虫阅读班里见到高高的时候，尽管小姑娘在面对陌生环境时，相对于其他的小伙伴还是有些腼腆和紧张，但是只要一投入到阅读活动中，小家伙就会很快地放松下来，活跃起来。这样的变化无疑是让人高兴的。在这里，妞妞要为高高的进步鼓一鼓掌，同时呢，还要特别的对高高的爸爸和妈妈道一声辛苦。高高的爸爸和妈妈总是会在周末轮流陪高高来参加活动，而他们在活动中留给妞妞的印象总是这样的。在小高高还不能完全适应一个陌生环境的时候，爸爸或是妈妈总是会用自己的热情参与去感染他。他们会格外认真地听故事，格外认真地做游戏，格外认真地思考妞妞提出的各种问题。那种专注的状态真的很让妞妞感动。因为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他们早已过了嬉戏的年纪。他们正在承受着来自生活的各种压力，但是为了高高能够如他们所愿的那样健康成长，他们愿意把烦恼暂时的抛到一边，愿意重新找回那种无邪的状态，愿意对高高感兴趣的一切事情花费时间和精力，甚至于愿意为了引起高高的兴趣而身体力行的投入进去，然后回头招呼还在入口处犹犹豫豫的女儿说，快来宝贝儿，爸爸妈妈在这里。而一旦高高开始投入到活动中来的时候，无论是妈妈还是爸爸都会悄悄地抽身而出，退到一旁关注着女儿的一举一动，让小家伙有更多的时间跟小伙伴们去交流，学着融入，学着凝合，学着在一个集体的环境中开开心心。有所不同的是，活泼热情的高高妈妈更愿意在抽身退出之后，由一个陪同者完全转变为一个参与者。可爱的妈妈不仅跟宝宝们一起积极地回答问题，而且还总是能够及时地帮助妞妞找到所需要的教具，忙得那叫一个不亦乐乎。而深沉一些的爸爸呢，在抽身之后似乎更愿意寻找一个最好的观察角度，把自家宝贝儿的一笑一颦都看在眼里，留在心底。妞妞想说的是，高高爸爸和妈妈的适时抽身给予妞妞的感动并不亚于先前他们的那种预热性的投入和引导。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能够被大手牵引的时光总是非常有限的，这种有限既是一种自然规律，也是一种人生哲学。所有的大手都会老去，所有的小手都会长大，因此所有的陪伴都会落幕，都要结束。这一点没有人能够选择，但是落幕和结束的方式却是可以选择的。毫无疑问，任何一双大手都希望在它松开的时候，小手已经足够的宽厚和强壮，所以他们要把握住松手前那些有限的时间，为小手在未来可能的宽厚和强壮尽可能的创造条件， 不仅要牵引他们蹒跚学步，而且还要适时地松开手，让他们自己试着去走一走，学着扶一扶墙，学着在跌倒之后爬起来，继续向目标进发。也许现在高高还不能明白爸爸妈妈的良苦用心，但是没有关系，高高只要在每一次活动中尽情的开心就够了，只要在每一次的活动中表现得越来越好就够了。这就像我们并不要求孩子在幼年就能够领会绘本之中的那些深刻和思辨，只要他们觉得那些图画和故事足够的有趣就好了，只要他们会在大人们的引导下做一些游戏就好了。因为童年的这些有趣和开心是会永远的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的，而记忆中的这些开心和有趣又会在未来被他们时时的想起，而每一次的想起又会使已有的感受更深刻一些，更思辨一些。这样慢慢的积累下去，他们的成长就会随之更加茁壮了，他们眼中的世界就会随之更加阳光了，他们脚下的道路就会随之更加宽阔了。在那个时候，牵引过他们的大手也许已经老去了，但是一定会老得很安详，很放心，因为曾经的小手已经如他们的父辈当年那样的宽厚而有力了。现在他们不但不再需要牵引，而且还能给老了的大手们充当拐杖了呢。所以加油呀，高高。以上呀就是毛毛虫阅读花絮之女巫温妮的第三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高高加油。